第十五集，杀手逼近。马诺洛斯跪在传送门前，弯曲着粗壮的前腿，宽大强韧的双翼紧紧收在背后。这个长着獠牙的恶魔极力表现出自己的渺小，因为他在跟神灵萨格拉斯交流，而他主人的心情此时很是不好。 传送通道还没打开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 我们尽力了，主人，可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阻止您的到来。 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。 是的，休想，主人。 那个世界存在着异常的骚动，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人出现了，不该被唤醒的力量也正在被唤醒。 是，萨格拉斯主人。 他们是关键，必须把他们找出来。 阿克蒙德已经上了战场，训犬者也在追踪猎物，肯定会把那些罪人带回正法。 其中有一个人，必须完好无损地把他带来见我，好让我一点一点地亲手将他撕碎。 马诺洛斯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，那人貌不起眼，似乎是那群上层精灵的同族，但他年纪更轻，同其他精灵比起来衣着朴素，穿着绿色和棕色的衣装。接着主人萨格拉斯又给他展示了暗夜精灵的皇宫，马诺洛斯认得那正是当初传送门被创造出来的地方，现在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。 记清楚他的样子。 我已经记清楚了，主人。阿克蒙德、哈卡还有我会时刻留意他的行踪，总有人能把他抓住。 要抓活的，务必要抓活的，才能让我好好享受折磨他的乐趣。 萨格拉斯说着，慢慢退出了马诺洛斯的脑海。萨格拉斯离去之后，马诺洛斯打了个机灵，他深知等到这个名叫马法里奥的家伙落到主人手中时，下场必定会格外凄惨。要想将眼前这只军民混杂的暗夜精灵队伍整顿得井井有条，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。不过拉文凯斯领主表现得很值得称道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详细统计了所有补给品，尤其是食物和饮用水，并按人头分发下去。难民中有些位高权重的贵族们表示出了强烈不满，认为自己理应分得更多，可拉文凯斯只要愤怒地瞪上他们一眼，那群人就会立即安静下来。泰兰德和他的姐妹们也在尽力帮助这些士兵和平民。泰兰德将头盔推到脑后，牵着一头早先借来的夜刃豹穿行在人群中，与他们逐一交谈。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或是地位高低，都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。虽然他在他们身边停留不久，但难民们在他离开之后看上去都会好转不少。泰兰德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的天赋，他猜想应该只是由于他那温柔的举止给予了那些可怜人安慰，让他们能够暂时忘却近来遭受的灾难。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蹲在地上，吸引了泰兰德的注意。那女孩年纪很轻，要再过两三年才能获得为艾卢恩效忠的资格。此时她正痛苦地弓着腰，两眼空洞无神。泰兰德蹲到她身边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。女孩吓了一跳，像受惊的野兽似的回头盯着她看。 别紧张，给你水。我是神殿的祭司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山蒂斯愉悦。 你的家人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 你是从苏拉玛城逃出来的吗？ 不，我来自阿拉西纳姆。 你上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？ 怪物们杀来时， 我正跟朋友在一起，我当时想要跑回家，可是有人抓住了我，要我朝反方向跑。我照他说的做了，我应该回家才对，我应该回家去找他们。 从你逃出来之后，有人照顾你吗？ 没有。 山地斯雨月的家乡阿拉西纳姆是座小城，从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在与大军会合之前在路上跑了整整两天。泰兰德真是无法想象山地斯雨月居然孤身一人熬了过来，就连许多年长的暗夜精灵都已经倒下。暗夜精灵一族并非弱不禁风，因为他们早就过惯了舒适安定的生活，对这场浩劫完全没有准备，所以才如此狼狈。泰兰德感谢艾露恩，庆幸他和麻法里奥两兄弟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，然而他们毕竟是少数，有山地斯雨月这样遭遇的人数不胜数。可这孩子身上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让女祭司深受触动。也许是因为他跟泰兰德长相有几分相似，让他想起了从前的自己吧。他未及多想，伸手将这个女孩扶起。 来，亲爱的，爬到这头一人豹的背上来，跟我走。 是。 亲爱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有我在。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，左侧的袋子里有些水果干，你拿出来吃吧。 山迪斯急急忙忙打开袋子，找到了几块干巴巴的水果。其实这是泰兰德分到的仅有的食物。平日里姐妹会总是会训练成员们在消耗极少食物的情况下学会生存，每年还会有四次固定的斋戒仪式，以表示对月神的虔诚。现在是战争时期，这些做法的益处显而易见。泰兰德走到另一群难民身旁，继续向他们提供帮助。大多数人都只是累坏了，只有一些受了伤，他使出全身力气帮他们治疗，祈祷月神能够赐予他力量与指引。幸好月神有求必应，总能让他手到伤除。这时他发现了一位感染严重的伤患，诡异的伤口不断向外流着绿色的脓水，很难判断究竟是意外还是特意造成的。那是一位较为年长的男性，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昏迷不醒。他妻子将他抱在怀中，女人的一头长发用发夹束在脑后，红绿宝石早已残破不堪。 他是怎么受的伤？这伤口看起来很不对劲。 是怪物干的。 具体说说。 太可怕了，那个怪物，他长得既像狼又像狗，相貌扭曲极了，好像从梦魇里跑出来的。 是地狱犬。他从阿拉西纳姆坚持到了这里。 不，我们逃出城时他还没受伤，他是在两天前才变成这样的。当时他正想溜出去，想给我们找些食物。 两天前，那恰巧是我们与恶魔大军在海加尔山附近交战的时候，但我确定没有任何敌人冲到过这附近。你确定是在两天前吗？就在这附近。 就在此刻位于我们南边的那片林地里，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记错。 那片林地在我阵线的后方，怎么可能？夫人，让我瞧瞧能不能帮到他。 他竭力说服自己伸手去碰了碰那可怕的伤口，希望至少能够阻止感染进一步蔓延。这时身后传来了山地斯雨月的一声惊呼，想必女孩肯定吓坏了，谁都不知道恶魔造成的伤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，燃烧军团绝对不会放过散播瘟疫的机会。此时天空中没有月亮，不过这不会对泰兰德造成影响。虽然当明月高悬时，祭司们的法力会变得最为强大，但他们清楚，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，月缺还是月圆，艾露恩都会守护着他们，一刻都不曾远离。 月神在上，请聆听我的恳求，请您赐予我这卑微之躯安抚伤痛的力量，让我的双手能够找到邪恶的源头，让这位无辜的伤患不再受苦，尽早康复。 泰兰德开始集中全力施法，跟布洛克斯先前的伤口比起来，这番治疗的难度要大得多，他必须不断给自己打气。 突然间，明亮的荧光从他指尖迸发而出，伤患的妻子瞪大了眼睛，山地斯与月再次惊呼，泰兰德心中升起希望，月神今日果然与他同在，又回应了他的呼唤。泰兰德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伤口，当他摸到溃脓最为严重的位置时，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。那些到底是怎样的恶魔，只需咬上一口或是随便抓破点皮，就会让受害者的皮肉溃烂成这样。随着他的手指划过，伤口变得不再像先前那样惨不忍睹，脓水渐渐收了回去，流血溃烂的表皮也似乎在渐渐愈合。泰兰德深受鼓舞，继续向艾罗恩祷告，伤口越变越小，最后形成了一道疤痕，越来越浅，直至消失不见。男人呻吟了一声，像是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，但泰兰德没有立即停止施法，即便皮肤表面已经没有痕迹，但里面说不定还未痊愈，毒素或许已经侵入了受害者的血骨。难熬的几秒钟过后，男人的胸口起伏频率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只见他睁开眼睛，泰兰德这才放下心来，知道自己总算战胜了恶魔。他长出一口气，赶忙向艾露恩致谢，感谢月神今天帮他实现了奇迹。男人的妻子走过来，紧紧握住泰兰德的双手。 谢谢你，姐妹，谢谢。我只是在传达月神的旨意罢了，如果要谢，就谢艾露恩吧。 赞美艾露恩，月神让你来拯救我们。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知道你现在身体感觉如何，如果可以，你给我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算做对我的报答好了。 好的，恩人。 卡利欧斯开始尽量回想事件的整个经过。在逃难途中，他们夫妻俩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，但当时所有难民都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有人肯把粮食分给他们吃，大多数人从城中逃出来的时候也没带上多少东西。卡利欧斯想，树林里可能会有浆果和清水，于是就决定离群寻找，并向妻子承诺很快就会回来。他当时在绝望之下失去了理性，其实那片树林肯定早就被其他幸存者翻了个遍，哪里还会剩下什么东西。他在树林中越走越深，后来也开始担忧恐怕再也无法跟同伴们会合，尽管妻子曾经说过若是他迟迟未归，他会在原地等候。后来他好不容易在树林深处找到了一丛晶莹饱满的紫色浆果，赶忙打开腰间的小袋子往里面装，只允许自己吃上一两枚来保持体力。可是就在他往袋子里装浆果时，不远处传来笨重的脚步声，他首先想到的是牛头人或是野熊，一边装一边频频回头张望，以防敌人从身后偷袭。谁知他却判断错了方向，那怪物竟从前面扑了过来。卡利欧斯曾经在黑鸦堡里当过兵，虽然旅途劳顿，可他身手也还算矫捷，见状便往旁边一闪，那只背后长着两条可怕触角的地狱犬没能命中他的喉咙，只是抓住了他的腿。卡利欧斯忍着剧痛不让自己叫出声，胡乱在地上摸索，想要找到能够自卫的武器。慌乱之间，他摸到了一块尖锐的大石头，一把将它抄起，使出全力对着怪物的鼻子砸了过去。他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，那恶魔呜咽着松开了他的腿。但即便如此，卡利欧斯也不确定自己能否逃脱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响起了刺耳的声音，凶残的恶魔犬迅速做出反应，先是一缩，立即朝声音的源头跃去。在本能的驱使下，卡利欧斯撒腿就跑，沿途也没能顾得上包扎伤口，腿上鲜血直流。他跌跌撞撞地跑回等待他的妻子旁边，每一步都提心吊胆，不知那怪物会不会杀回来结束他的性命。泰兰德听完他的讲述，心中越发感到不安，卡利欧斯能从地狱犬的利爪下死里逃生真是太幸运了，可那些家伙躲在阵线后方干什么呢？当然，区区一只恶魔不管多么危险，也不会是马法里奥或其他法师们的对手，但要是他还有同党怎么办？ 你说那怪物是被声音吸引走了，那是什么样的声音？ 是狠尖的噼啪声。 像雷声吗？ 不像，倒像是甩鞭子的声音。 多谢你耐心地说给我听，现在请恕我失陪。 别这么说，我们应该再次向你道谢才是，姐妹，我都以为要失去他了。 再见。 你把他彻底治好了？我还以为等不及你动手他就会死了呢。 是啊，我成功了，月神对我很是慷慨。 我还从没见过祭司治疗这么严重的伤口，而且那下手的怪物…… 嘘，别出声，神帝司，我需要思考。 泰兰德跨上夜刃豹，调转了方向，让他返回那些法师之前所在的地方。身为神职人员，泰兰德经常会获得连拉文凯斯领主的军师们都没有听说过的情报。现在他又得知了一些重要线索，必须尽快通知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。燃烧军团的杀手战队已经逼近了。